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153集。刚才一个小时的老鹰抓小鸡游戏里，除了藏得非常好的萧继彤，其他六个玩家全部与大火鸡有正面交手。大火鸡看似公平地攻击着每一个玩家，手段残忍，但他真正最针对的人一直是冷面长发女宁宁。这一点在大火鸡最后的一波反击中表现得最为清晰。当时大火鸡陷入小男孩设计的一连串陷阱里，差点要被那滴蓝色水滴杀死。当他脱困后，他并没有袭击差点令他死掉的小男孩，也没有攻击用匕首令他浑身受伤的傅文铎，而是将矛头对准站在五人最后方的宁宁。无论是从仇恨值还是站的位置来说，他都不该去攻击宁宁，可他偏偏舍近求远，一爪子弯去了宁宁胸口的一块肉。他在针对宁宁，这个事实暗示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，老鹰抓小鸡游戏很有问题。唐默仔细地思考着第二个问题该如何提问，他还没想出一个最合适的问题，只听一道男声从旁边响起。第二个问题，乔治·爱德华排在第几位？唐默双目睁大，错愕地看向开口的男人。不仅仅是他，傅文铎眉头皱起，也看着萧继彤，就连他的队友宁宁和小乔都惊愕地盯着他看，不明白他怎么会问这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由傅文铎提出，老鹰抓小鸡游戏是不是有什么深层次的含义？第二个问题由萧继彤提出，他的队友乔治·爱德华排在第几名？这个问题自私的太过明显，虽然只知道一个人的排名对最后的结果不会有任何影响，哪怕小男孩知道自己排在第几位，只要其他六个人位置不对，他照样会被拉进老鹰抓小鸡游戏。可萧继彤问出这个问题确实很突兀，也似乎在浪费一个提问机会。唐默很快冷静下来，思索萧继彤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。他相信后者不会这么鲁莽地问出这个问题，或许经过了某种考量。只可惜他现在知道的信息太少，一时间很难明白对方这么做的原因。大火鸡听到这个问题后也有一些惊讶，很快他笑了起来。 我可爱的孩子，你居然忘了自己的位置。 他走到小男孩身边，伸出翅膀想摸摸小男孩的脑袋，他的翅膀上还在滴血，那是傅文铎刚刚割破的。小男孩很想把这恶心的鸡翅膀扇开，但他忍住了，一声不吭地站在萧继彤身边，有些委屈。唐默说，所以答案是什么？无论如何问题已经问出，他们现在需要答案。 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哪里有什么深意，不就是一只恶心的老鹰想要抓我可爱的孩子们吗？放心吧，我的孩子，妈妈在这里，妈妈不会让那只可恶的老鹰抓走你们的。 顿了顿，大火鸡继续说， 至于孩子你的排队位置， 大火鸡摸着小男孩的头笑着说， 你排在第二位呀，我可爱的孩子，这你都忘了？ 说完这句话，大火鸡嘿嘿地笑了一声，他站起身看了眼倒在地上的女高中生，他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个濒死的女孩，下一秒他扭过庞大的身子，看着地上已经彻底断了气的大绿虫。刺耳的尖叫声响起，大火鸡仿佛刚刚才发现这个问题，用拙劣的演技吼道， 这只虫子怎么死了？死了的虫子怎么能给我的孩子吃？吃了会拉肚子的，该死的虫子，你就不能多活一会儿？怎么就死了？现在妈妈又要给孩子们去找寻食物了。 大伙计转过头，惺惺作态地看着所有玩家。 我的孩子们，你们是不是很饿了？ 萧继童点点头。妈妈，我们非常饿。大伙计大声说。 妈妈这就给你们去找食物。 他肥硕的身体拥有和外形一点都不相称的灵活，他哼唱着那首鸡仔吃虫我吃鸡仔的古怪童谣，很快消失在了超市里。现在所有的玩家都知道，这只大火鸡根本就在演戏，他一会儿扮演一个慈爱的鸡妈妈，一会儿恢复本性变成凶狠残暴的老鹰，他将玩家们耍得团团转，自己在演戏却更像在看这群玩家的笑话。走调难听的歌声在超市里回荡，当大火鸡的身影完全消失后，短发女高中生再也忍不住地哭了起来。这个可怜的女生抱着自己生死未卜的同伴放声大哭，哭了几分钟，她咬咬牙忍住眼泪，抱着同伴给同伴喂水，轻轻地喊她的名字，希望她快点醒过来。这两个玩家实力较弱，如果没有唐墨几人，他们最可能的结局就是成为地上的这些碎肉，被大火鸡撕裂。两个问题结束后，确定大火鸡走远了，唐墨看向萧继童，声音平静。他第一个问题在撒谎，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正确的。萧先生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。唐墨不认识萧继童，但短暂的接触后，他知道对方是个聪明人，通关了黑塔二层，一个在南京非常有名的聪明人，这样的人不该问没用的问题。萧继童笑了。我问这个问题确实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掌握的信息比你们要稍微多一些，所以才会问出这个问题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更想先问问这位唐吉先生。萧继童没拆穿唐墨和傅文铎的假名，他看向傅文铎，你觉得这个老鹰抓小鸡游戏特殊在什么地方？傅文铎淡淡地说，如果只是要一个排队错误的惩罚，可以直接说排队错误，大伙计抓捕玩家一个小时，没必要特意设计一个支线游戏，除非这个游戏本身就是一个线索。后面的话傅文铎没说，唐墨却早已明白，他看着傅文铎轻轻地笑道，是，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要特意弄出一个支线游戏老鹰抓小鸡，只是想杀玩家，随便叫什么游戏都没有问题，而且他有杀气，那股杀气是冲着他去的。傅文铎指向宁宁，宁宁身上的伤已经好了大半，可脸色还是有点苍白，他抿着嘴唇不说话。小男孩不满道， 他为什么只针对宁宁姐？难道说因为宁宁姐是女人？啊，对，那个姐姐不也被他抓伤了吗？现在还没醒过来，他真的是只针对女人？ 当然不是。唐墨摇摇头，老鹰抓小鸡游戏非常常见，我相信大多数人小时候都玩过。这个游戏有两个特点，第一是有个保护小鸡的老母鸡，第二是老鹰每次只能抓住排在队伍最后面的那只小鸡，我们玩家要排队顺序。老鹰抓小鸡游戏本身也有一个顺序，老鹰要抓鸡必须从最后一只小鸡抓起。小男孩想了一会儿突然惊道， 你的意思是宁宁姐是排在最后面的一只小鸡？ 男孩十分聪明，很快他又想到， 等等，刚才宁宁姐是排在第五位的，排在最后面的是她。 他指指傅文铎， 那只大火鸡抓的是宁宁姐不是他，难道说他抓人的顺序不是我们玩家的排队顺序，他抓的是真正排在最后一位的小鸡？宁宁姐最正确的排队位置是最后一个。 很多话不用多说，当小男孩这么一解释后，所有人都听懂了他的意思。事实上唐墨和傅文铎早就想到了这个答案，否则傅文铎也不会问出那个问题，很有可能萧继童也猜到了，大火鸡明显针对宁宁，再考虑到他在说谎，老鹰抓小鸡游戏是有深意的。 很明显，他抓人的顺序和玩家正确的排队顺序有关。十有八九，这位……唐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宁宁，停顿了一下，他直接说，他应该是排在最后一位，根据这个线索，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最后一个玩家是谁，这是我们提问第一个问题的原因。那么现在轮到你们了。唐默笑道，肖先生，你为什么要问那个问题？你说的你所掌握的我们不知道的信息是什么？当傅文铎发现宁宁被大火鸡针对后，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老鹰抓小鸡这个游戏的特殊规则。而当大火鸡的回答反过来证明这个游戏确实是有深意之后，他们便能真正确定宁宁的排队位置。不敢说一定，但至少有八成可能性，这位女玩家排在最后一位。那么现在就轮到萧继同了。傅文铎站在唐默的身边，他对萧继同等人似乎没什么兴趣，淡定地看着没说话。唐默很有耐心地等待萧继同给自己一个合适的答案。萧继同说，我那样问肯定是有原因的。萧继同看了看自己的队友宁宁，接着竟然将目光对准站在唐默身边的傅文铎。他笑了一声，开门见山道，唐吉先生，你是偷渡客吧？傅文铎神色不变，没有回答。唐默冷冷地反问，这就是你说的信息吗？萧先生，萧继同说，我想你们是误会了，我并没有针对偷渡客的意思。刚才那一个小时的老鹰抓小鸡游戏里，我看得出来你们并没有想杀人的意思。这个游戏有个很明显的漏洞，游戏规则第五条，一旦有记载死亡，触发伤心欲绝的大火机效果，暂时解除精神分裂状态。其实这是在说，只要有玩家死了，老鹰抓小鸡游戏就会立即结束。如果真的不想被大火机追杀，有个很简单的方法。唐默淡淡地说，杀人，结束游戏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